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当一个6岁的小姑娘遇到一个18岁的少年，他们之间会发生些什么呢？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他的故事听上去就像是一个甜美的童话。 调酒师，我今天要讲的故事，估计你听了会觉得像个言情剧，但这确实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事儿。 嗯，相信客人也是调酒师的职责。你说吧，我一定认真倾听。 我想说的是我和阿周哥哥的故事。 他是你的亲哥哥是吗？ 啊，不是，他其实是我的邻居。 哦。 我的家乡是离北京很远的一座小城。第一次见到阿周哥哥的时候，我才6岁。而他已经18岁了。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特别好的夏日午后，我偷偷地蹲在楼下吃冰棍，一辆搬家的卡车猛地就停在我的前面，扬起的尘土呛了我一脸，连大半截冰棍都掉到了地上。我就起身去捡，却正好撞见一个高大的身影迎面走过来，直接就接住了踉踉跄跄的我。他向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妹妹，你没事吧？我仰头看他，他眼睛不大，鼻梁也不算高挺，但却有着棱角分明的轮廓，笑起来小酒窝还会浅浅地凹进去。 嗯，听上去他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很深。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这样。 那么当时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难道是因为花痴吗？反正啊，我竟然下意识地把手里那小半截冰棍递给他了，想让他吃。但是他却摇头，还问我叫什么，住在几楼。我就指指楼道，说自己叫楠楠，住2楼。然后他就蹲下来，伸出右手跟我握手，还说：我叫孟回舟，初次见面，你好，我的小邻居。 真是个亲切的大哥哥呀。所以从此以后你就叫他阿周哥哥了？ 是啊，后来我才知道，阿周哥的爸爸去世得早，只有一个单身在外打零工的妈妈。虽然家里不富裕，但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拿着我最喜欢的牛奶和曲奇饼干来我家了，说是想借老虎钳子。我记得他在客厅里坐得端正笔直，我爸爸在厨房里找工具，妈妈呢就和他闲聊。 那你呢？ 我当时躲在房间里，我就把门打开了一条小缝，就那么偷偷地看他。我还记得他 他那天穿着白色的衬衫，他临走的时候很礼貌地向我父母鞠躬，还朝我的方向眨了眨眼睛。哎呀，当时把我给羞的，赶紧把门给关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那个时候我还在心里默默地念叨，他怎么那么好看呢？ 你小时候真是太可爱了。 那个时候啊，我们住的还是老式的筒子楼，厨房都在过道里，爸妈工作忙，我就常常在家吃剩饭泡面。阿周哥也一样，他经常一个人吃，但是他却有一手好厨艺。 哦， 别看他年轻，他却能做出特别特别好吃的辣子鸡。 哎，蹭饭倒是一个搭讪帅哥的好机会啊。 没错。哎，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单纯，我呢就是愿意跟他接近，真没想太多。你想啊，才六岁的小丫头，而且啊，我是鼓了好久的勇气才决定去蹭饭的。那天我大着胆子捧着个空碗站在他旁边，望着锅里的辣子鸡直咽口水。然后阿周哥就摸着我的头说，小南瓜先进我家等着吧，我弄好了和你一起吃。 小南瓜？ 嗯，小南瓜是他给我起的外号，因为那个时候啊，我胖得像只小南瓜，我又叫楠楠嘛，所以他才这么教我。 哦， 大家不是都说想要征服一个人的心必须要先征服他的胃吗？ 嗯， 而我的胃，从那么小的时候起啊，就对阿周哥缴械投降了。 于是你的心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跟着投降了。 嗯，不过幸福总是短暂的，过完那个暑假，阿周哥就独自来北京念大学了。父母让我好好跟他学，其实他们不说我也会的。当时啊，我还大言不惭地说呢，哥哥去哪儿上大学我就去哪儿上。 当时你一定很想让自己快点长大吧？ 是啊，不快点长大怎么能追上阿周哥呢？他的成绩一直很好，本科后拿到了公派名额，去英国读了建筑学硕士。我12岁那年，他终于读完回来了。本来他可以在北京工作的，却因为想要照顾母亲，就留在了我们那座小城上班。 他回来的时候你一定很高兴。 嗯，真是激动坏了。而且啊，他来找我的时候竟然比我见到他还惊喜。 哦， 他说没想到小南瓜长这么大了，都快瘦成小黄瓜了。 看到你已经变得又瘦又漂亮，他终于可以不把你当个小朋友了吧？ 是呀，我当时可高兴了。可是我妈却不解风情，她竟然当着我的面要给阿周哥相亲，说单位里的谁谁谁长得漂亮，又知书达理，谁谁谁学历高又温柔什么的。我只能在一旁默默地听着，顺手拆开阿周哥送我的巧克力，想吃点东西让自己放松一下。结果呢，没想到他送我的是黑巧克力，苦得我脸色更难看了。 那个时候黑巧克力还很少见吧？我很好奇，阿周对你妈妈的提议又会说些什么呢？ 他说想找的女孩子不需要多好看，也不需要学历多高，只要两个人情投意合就行。我当时啊，就默默地在心里记下了这些话。这个时候我妈却随口说了一句，不知道我家楠楠以后想找什么样的男朋友。 你怎么说的？ 我还是那句话呀，我说我要找阿周哥这样的。 那阿周他？ 他说可是等小南瓜长大我就老了呀。我当时就赌气地篡改了一句古诗文，虽然君生我未生，但是我生君不老。 那时候你才刚小学毕业吧，懂的诗词倒是挺多的。 当时阿周哥听完也笑了，我可开心了，觉得他也是喜欢我的。但是不久后有一个女孩子来找他， 她是阿周哥大学时候的女朋友，也是彼此的初恋。后来因为阿周哥留学就分手了，现在阿周哥回国了，那个女孩就希望能够挽回这段恋情。 那阿周同意了吗？ 他其实是个很念旧的人，就和那个姑娘复合了，但是他们依然是异地恋。 你心里不好受吧？ 是啊，在他眼里我依然是个孩子，这件事可刺激我了。有一次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撞到他们在小巷子里接吻，我就在墙后故意踢倒了身边的一个破酒瓶，那个女孩还真吓到了，结果我却看到阿周哥把她搂得更紧了，然后他就一直搂着那个女孩去了火车站。那天晚上我回去后嚎啕大哭，以为他们要从此就地老天荒了。不过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不明白，真正的相知相爱势必还是要经历时间的磨砺的。中考之后正好我父母被外派一个月，因为两家关系好，父母就把我寄放在阿周哥家了，当时把我给高兴的上蹿下跳。那一年阿周哥转到了一个新的设计院，离家很近，工作了几年他就成了院里的骨干，活多的做不完，所以他家里啊图纸铺的遍地都是，都忙得没时间做饭了。我们俩就用废弃的蓝图垫着泡面，蹲在茶几上一起看电视一边吃面。 相比他异地恋的女朋友，你真的是幸福多了。 哦，说起他女朋友，也正好是那一年他们就分手了。 哦， 嗯，说到底异地恋能够长久的基础也是双方都希望其中一个能到自己这边来定居嘛。可是那个女孩不愿意来我们这儿定居，阿周哥呢他也不愿意走，所以分手啊是迟早的事儿。 是阿周提出的分手吗？ 嗯，是女方提出的。那天阿周哥接完那通电话就一个人站在小巷子里抽烟，我就从房间里探出头对他喊，阿周哥抽烟不好。阿周抬起眼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是通红的，然后他猛吸了一口烟，就用脚踩灭了还有一半的香烟。我当时鼻头就酸了，我抓起了一罐彩虹糖就跑到他面前，我跟他说，阿周真乖。没想到他突然抱住了我，抱得特别特别紧，我都能感觉到他的眼泪流到了我的身上。我跟他说，阿周你哭吧，没事的，南瓜我陪着你。我本来只想安慰他，没想到他竟然肆无忌惮地哭了起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我当时吓得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巴，他看我吓成那样才终于笑了。当时啊我真的是想把心都掏出来给他看。我对他说，阿周哥等我长大我就嫁给你，你不会没人要的。也不知道他是糊弄我还是我的眼睛看花了，反正啊当时我就觉得他是点了头的，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更坚定了对他的感情。 嗯，阿周有一个这么喜欢他的人在身边真的很幸福。 我也很幸福啊。对了，我18岁生日那天他抱着一个芭比娃娃的蛋糕在楼下叫我，还给我唱生日快乐歌。可是吸引我目光的不是蛋糕，而是他裤子右边的口袋，那里好像有一个很方正的小盒子。 哦，难道是…… 嗯，我当时猜那肯定是给我的生日礼物。他那几年事业顺风顺水，但是感情生活还是一片空白。然后阿周哥就让我许愿，我许的第一个愿望是希望父母身体安康，第二个是希望我能考上阿周哥的大学。 嗯， 说到第三个愿望的时候，阿周哥突然阻止了我。 为什么？ 他把手指竖在嘴边跟我说，第三个愿望只能在心里说。 于是我就闭上眼睛，不要脸地在心里说，第三个是愿以后能和阿周在一起。哦，对了，你猜他送了我什么礼物？ 不会真的是戒指吧？ 嗯，我也是这么想呢，可惜是一条项链，上面是两个小小的爱心。我低头失望了一秒，就一秒，再抬头时，我就给了他一张笑脸。然后他给我切了一块蛋糕，我就直接把蛋糕糊在他脸上了。 你可太调皮了。 然后我就赶快跑到楼道拐角躲了起来，结果我在拐角处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他来追我，就又折回去。我发现阿周哥又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抽烟呢。 啊？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那段时间他母亲生了很严重的病，要动手术了，可是手术风险很大。 啊？ 可是即便如此，我当时还是气得要命，我立刻就夺下了他的烟，然后像个小媳妇似的训他，不许他再抽烟了。可是他当时竟然无视我，继续从口袋里抽出了另外一根，我就抢走了打火机，而且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大胆的事儿。 你做了什么？ 我迎上去就亲了他一口。 哈、啊、 他还想躲呢。可当时我就像个女土匪，我把他的嘴唇都快咬破了。 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生猛的一面。 我那时候真是豁出去了。 那阿周呢？ 最后他一把推开我，又怕我摔倒，就伸手揽住了我的腰。他当时对我说，小南瓜，我是大叔，都老了。可我却说，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你。 真爽快。 这可是我这辈子认得最死的一件事了。后来我就上高中了，其实我的成绩很一般，但是阿周哥却主动辅导我功课，我的高考成绩最终高出了重点本科线40多分呢。 嚯， 早就够上阿周哥的大学了，可是我还是选择了本城的大学，因为 阿周不在北京，而在你身边，对吧？ 嗯，我至今记得高考结束那一天下起了雨，我正在门口犹豫是不是要冲出去呢，头顶就多了一把黑色的大伞，是阿周哥，他手里还拿着一只薰衣草，他在我耳边说，薰衣草的花语是心心相印。 好浪漫的告白啊。 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激动吗？这么多年了，如果不是身边人太多，我真会高兴地跳起来。 真为你高兴，不过高考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吧？那今天你们…… 其实，下个星期我们就结婚了。 真是个圆满的大结局啊！ 嗯，后来在我上大学期间，阿周哥的妈妈病逝了，我也去英国留学了一段时间，回来后在北京找到了工作。阿周一直在等我，他已经在家乡没有什么牵挂了，所以就也来到了北京。然后 你即将成为一位幸福的新娘。 嗯，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太美好的故事了，谢谢你能说给我听。接下来我将为你调制一杯最适合你的鸡尾酒。 那就谢谢您啦。 这是你的鸡尾酒。 这个酒的颜色看起来好像奶茶呀，还有杯子上的这片叶子。 这杯酒叫做 Clover Night， 就是三叶草之夜。杯子上点缀的三叶草是爱尔兰的国花。 哦。 另外，爱尔兰也被称为奶酪之国，他们喜欢在威士忌中添加奶油，而这杯酒有1/5的成分是含有奶油的爱尔兰威士忌。 所以看上去色泽有些像奶茶。剩下的五分之二是百利甜酒，还有五分之一是桃子利口酒。 那为什么要为我调这杯酒呢？ 你看这片三叶草的叶子，是不是每一片小叶子看上去都像是一颗心呢？ 嗯，还真是。 因此三叶草也被看作是爱情的象征。通常情况下，三叶草都是由三片叶子组成的，而我为你点缀的这只三叶草有四片叶子。 天哪，你是怎么找到的？ 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由这种难得的三叶草点缀的鸡尾酒还有个名字，叫幸福。我想它应该是对您人生故事最好的总结吧。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什么也不用说了，细细品尝就好了。 嗯，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是啊，那也是岁月打造的童话的味道吧。感谢收听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本集内容改编自每天读点故事 APP 独家签约作品《岁月的童话》，作者刘兰芝，改编制作陈寒，配音海燕、陈光。明天晚上九点，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走进琉璃厂中国书店的大门，街市的喧嚣渐渐褪去，一股静谧书香扑面而来。二楼的几间工作室里，毛笔、刷子、泛黄的书页杂乱地散落在工作台上，几位古书医生正在动手医治古籍。有着三十多年修书经验的汪学军面前摆着一本明代出版的《史记》。 这是一整套《史记》其中的一册，修完了以后将来坐上金镶玉，他这书还要分本。 什么是金镶玉呢？王希军拿起一册已经修复好、平整如新的古书说：“ 就是把书经过修补、粘接六口，你像这个书还要给它接出来，因为它的后背小了， 上下左右都接出边了， 都给它接出来。 历经岁月，饱经沧桑的古籍破损往往不可避免。明清是古籍修复行业最兴盛的时期，易雅堂就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当年它的修复装裱技艺在琉璃厂最负盛名。”1958年公私合营之后，中国书店合并了包括易雅堂在内的111家私营古旧书店，许多修书老师傅汇集于此。汪学军说：“ 因为易雅堂他在清代给故宫修过图书，可能易雅堂他在古籍修复上呢比较有名气，我们借用的易雅堂这个名号是代表我们